Thank you.

的声音已在减去，彼此为着目标相距，凝望夜空，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惫，来忘掉错对，来怀念过去，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，不相信会绝望，但感觉都沉醉，在美梦里竞争，每日拼命进取，奔波的风雨里，不羁的胜与罪，所有故事像烟花，心飘过岁月里，不追过已静下，将心意再还谁，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。 郑伊健主演的《古惑仔》系列电影横空出世，影响了香港电影，从此以后他就有了个浩南哥的外号，而这么多年《古惑仔》要重拍的传言也是不绝于耳，或许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，只有郑伊健才是饰演浩南哥的不二人选。这里是舒雅的第六感，我依然是你的好朋友舒雅，继续要请您听到的歌来自蔡淳佳，《陪我看日出》。 回家的小路，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，就像片保存着昨天的温度，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，雨下了走好路，这句话我记住，

两个人却又不同不满，好好的一份爱而怎么会慢慢变坏。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乱乱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，冰圈的色彩忽然被掩盖，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。你就像一个牌子说把我出卖，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在悬崖上的爱，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。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，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，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，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。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，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扎，悬崖上的爱谁会敢去猜，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。最爱的女孩，悬崖上的爱谁会敢去猜，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。最爱的女孩， 冰雨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，来自刘德华。整首歌曲的旋律和情境当中，让人体会到了一种对于美好爱情的渴望，以及那种求之不得的惆怅和伤怀。这是刘德华在1997年的作品，而 MV 当中的那位女孩呢，就是之后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杨谨华了。也正是因为这一部 MV 引发了杨谨华对于演戏的浓厚兴趣，2005年参演的白色巨塔成为了她演艺生涯的转折点，并且呢凭借剧中角色入围金钟最佳女配角，而2009年主演的《败犬女王》更是达到了她入行以来的事业高峰，并且成功的入围了金钟奖的最佳女主角，演技也是再次的受到了肯定。接下来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曲则是《败犬女王》当中由梁静茹演唱的《没有如果》。

非常温暖的一首歌曲，来自范玮琪演唱的《最重要的决定》。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呢，就会想起他和黑人在《康熙来了》录制现场手牵手甜蜜演唱这首歌曲的样子，就会有一种想要感动落泪的感觉。而这首歌曲呢，也是继《黑白配》之后又一首写范范和黑人爱情长跑开花结果的一首动人温暖的情歌。继续来听苏永康《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》。 说你害怕在爱中迷途，舍不得你哭，如果是我让你觉得无助，让我告诉你我对这一切有多在乎，如何证明我深情的吻才能呵护你生命，做到任何能伤害你的人，就算被冷落，就算犯错，我都不走。我相信我无悔无求，我愿为你放弃所有。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，至少我尽力而为。别再闪躲，我愿陪你直到最后。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，就像我尽力而为。相信我，

话，时间追不上白马，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？云翻又沉下，眼泪被岁月蒸发，这条路上的你我他有谁迷路了吗？我们说好不分离，要一直一直在一起，就算与时间为敌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， 早晨的8:37，这里是江帆和你去吹风，我是江帆。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路况信息。8:34，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显示，目前本市城区之内与正常速度相比，行驶相对缓慢的分别是，我们首先来看高速路方面，京沪高速南向北从吕营大街到分钟寺桥有1.4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；平房桥东向西从东坝中路到东五环有0.6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；京港澳高速东向西从六里桥南路到西三环南路辅路有0.5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；京城高速北向南从北五环路到湖光桥有2.9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8公里；京通快速路东向西从建国路到大望桥有7.0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9公里。来看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，丰台北路西向东从丰台北路辅路到丽泽路有0.9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；

未确定单一对应学校，尤其是集体户口按户籍地入学的儿童，参加多校划片派位入学。其他非本市户籍儿童，按照已经规定的小学入学片区上网填报志愿，参加多校划片派位入学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这就是爱情。 非常小清新的一首歌，是来自自然卷儿，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。这个曲子呢，大家一提起来觉得好像特别的耳熟，可能想半天都想不起来，这是哪个广告的主题曲呢？其实我刚听到这一首歌的时候也是想了很久很久啊才想起来。好了，那北京时间的8:52，我们来公布一条公益的信息哈。有一位听众呢一直在给我留言，说希望借由我们的平台来寻找他的一位恩人。10多年前这位恩人呢一直在捐助他，因为他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然后这一位好心人呢名字叫做刘塞玉，之前是在承德平泉县卫生局上班，资助他上学资助他一直到工作之后呢，但是忽然之间他却联系不上自己的恩人了，也不知道自己的恩人现在在哪里上班，说现在找不到他真的内心非常的愧疚，托亲人啊朋友啊四处打听，但是没有下文，所以也希望在我们的平台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找一下这一位好心人，叫做刘塞玉，在承德平泉县卫生局上班，这是很多年之前了，但是现在也没有了音信。你捐助的孩子现在正在找你，他已经长大了， 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宝宝，也希望我们如果有认识这位刘三玉朋友的听友，知道他之前在承德平泉县卫生局上班的，可以联系一下我们。那在这里我也是公布一下我们这一位听友的微信号吧，他的微信呢叫做我们一起的拼音，然后是横线一个短横线，叫做BIANLAO， 应该是个边老这样的一个拼音哈，我们一起横线边老。所以有知道咱们这位刘三玉听友的下落的话，可以抓紧时间联系一位他的这个资助人。好了，那北京时间8:53，继续听到李玖哲刚刚好。 没有争吵，只有拥抱，在爱情里的我们，两个人刚刚好。我们的爱不多也不少， Baby 这样刚刚好，这样刚刚好，幸福来得不晚也不早，